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东，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操借酒醉之态杀死了对他出言不利的扬州刺史刘馥，那么曹操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之下杀人？这个举动又会对之后的战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那您说刘馥，他是一个文职官员，办义学，屯田，他为什么带着儿子跑这儿来了？蒋干、蒋子义最次的一个谋士，说实在就是一个募兵，给曹操手下稍微出点主意，也来到长江边83万人马当中也有他一个。其实曹操啊，早已然传下话来，扬州这个地方还在孙权控制之下。那么刘馥等得了江东之后，他的官职就是扬州刺史。为什么把儿子都带来呢？得上那儿当官去。蒋干也是一样，曹操认为此一次大兵南下一定拿下江东六郡81州，所以他带着不少的文人，不少的地方官员，都会治理地方，非常的有志之士给带回来，将来得了江东好安排各个地方当地方官员。那曹操是有想法，他哪知道失败呀？要知道失败他不就不来了吗？能那么多板子把大船都钉一块儿，吃饱了撑的是吧？真有这脑子是谁？那是诸葛亮。所以说这样呢，刘熙把他父亲的灵柩运走，有500兵保着。刘熙走了，曹操稍微沉了沉，看茶伺候，喝了点水，然后吃了点早餐啊。至于吃的什么，现在不好说啊。总而言之，汉朝的这个饮食我还没研究到家呢啊。曹操吃饱了，中军官进来了，启禀丞相，现有水军大都督毛玠、水军副都督于禁求见。哦，命他二人进帐。两位水军都督上前施礼，拜见丞相。二位都督，进帐来见老夫，有何事相商？启禀丞相，战船已然打造完毕，旌旗战具一一备齐，请丞相调动人马，可日起兵。好， 中央战船之上擂鼓击钟，遵令。两位水军都督退出来，然后有人陪着曹操，穿戴整齐，离开他的帐篷，就是寝帐。手下人陪着骑着马，直接够奔水师大营，下马登船，够奔中央大战船。中央大战船上黄旗一变，因为曹操把水汉马步军大营的中军营就立在中央水师大战船上，中央木器土黄旗随风飘荡。曹操端人正坐，文武官员陆陆续续来到中央大船之上，三通巨舰鼓响，大家伙参见曹丞相，退立两旁。曹操往下一看，毛介于禁，你们两个人身为水军都督，而今老夫把汉营水军大营中军营安置在大船之上，你们两个人马上前去布置水师大营，前军为红旗，后军为皂旗，左军为青旗，右军为白旗，派四员大将张合、吕虔、文聘、李通为前后左右四营都统领。遵令。曹操派下将来了。水师大营中央是物体，就是黄的，然后前后左右安排好了旗号，颜色都安排好了，四员大将张合、吕虔、文聘、李通这几员大将往旁边一站，前边是两位水军大都督。曹操看了看，虽说在江边打仗，汉营前后左右四寨也得准备齐备。曹操巡视了一下，徐晃听令，赞。徐晃一位前军战将，遵令。李典侯在，曼城听令，你为后军主将。曹操又看了看，跃进夏侯渊，再赞。你们两个人一左一右带领步军看好马步军大营，随时听从调动，遵令。然后曹操又看了看手下众战将夏侯惇、曹洪听令，赞。你们两个人带着所有的手下战将为水陆两军接应时，遵令。您看曹操什么时候把重要的任务也得搁在兄弟身上。大将夏侯惇，他原来父亲夏侯，兄弟曹洪，张辽许褚在。现在曹操十分重视张辽许褚，你二人身为监战使，遵令。所有的事情全都分配完了，大家雄赳赳气昂昂在中央大战船上一站。曹操往对面一看，隐隐约约能看到江左的战船。毛介在，马上传下命令，江中水师大营演习，看一看庞先生连环计如何。曹操认为连环计很成功，遵令。两位水军都督接过令箭，手拿令子旗，在中央大战船上把令旗一晃，本都有令，奉丞相之命操演起来。道鼓齐鸣，炮声就起来了。早已然演阵好多天了，令旗这么一下，炮声一响，鼓声一响，唰，有打24座水门，每个方向当中间水门这儿冲出50条大战船，四座水门冲出200条大战船，唰，直奔江边，就列得一阵。曹操一看，好。站在中央大战船上往江中这么一看， 五十大吊船前后铁链相连，当中间铺上踏板，这200条大船排成一列。曹操一看，好，教条水军都督令子接摆，唰，当兵的就起来了。就在这几百条大船之上，年纪轻轻，一个个威风凛凛，有拿枪的，有拿刀的，有持弓的，有持剑的，有持弩的，高声喊嚷，杀呀，刀刀刀！曹操就瞧着几队人马互相攻击，嘿，在这踏板之上来回窜蹦跳跃，如入无人之地，如履平地。曹操看，好啊，好啊，好！这些当兵的互相厮杀，两位水军都督指挥，曹操觉得心旷神怡，太好了，太好了！来呀，收兵休息。一阵鸣金，战船收兵了，所有的兵士跳下船来，排成一队，战船唰的一下就进入了水门，跟着巡江小船唰，有打各个水门都出来了。这巡江小船都很灵便，每只小船之上20个兵士就在江中来回奔波，不但显示了庞统庞士元这连环计，北方之人能吸水的，而且江南的荆州的一些小船在这江中来回滑动船只，手持长矛，手持大刀，一个个也是英勇无敌。曹操太高兴了。小船收了之后，曹操稳坐在中央大船之上，两位水军都督带领中南将参见曹丞相，然后往两旁边一站，请丞相指示。推了一旁，谢丞相一左一右在曹操身旁一站。嘿，曹操用手一指，十方才我看到江中演习兵将，诸位将军，列位先生，天助我曹操，要没有庞士元先生献此连环计，我的兵士能够如履平地，排山倒海，以夺江东，不灭孙权，等待何时啊？这就是天助我曹操，亦能得下江左。哦，哈哈哈哈，曹操高兴了。大家伙这么一看，是啊，庞士元先生太好了，献此连环之计。当兵的也高兴，战将也高兴，在这船上来回走啊，原来窝窝的吐啊，脑袋也疼，心里也不好受啊，现在好像在上班跳广场舞都行了。那太好了，大家伙很高兴，一看曹操能够重用贤臣，听了庞士元的话，太好太好了。曹操刚说到这儿，旁边谋士程昱、程仲德过来了。丞相，仲德又荷花奖。丞相，虽说庞士元先生献连环计献得不错，我北方人马不习水战，可是在战船之上就不会生病了，而且操练起来很方便，不日就可以拿下江东61州，可有一样啊？曹丞相，你想过没想过，大船连在一起没有缝隙，倘若敌人用火攻之计，那么船只逃不掉，可就坏了。啊，嘿嘿，仲德呀，都说你心细，可有不到之处。您前面听我说过祢衡击鼓骂曹啊，说程昱、程仲德看门闭户，这人特别细，每天晚上全家都睡着了，那他们家也挺阔的，使奴换婢，罗马成群，他非得大家伙都睡着，他把这门挨着个的插销都弄了，他才睡觉呢，是吧？要不然他不踏实。就这么一个人，特别心细，所以他也看出来了，敌人用火攻之计，您跑不了。曹操一看，嘿，中头呀，话虽如此，你有不到之处，那意思你说的不对。这边谋士荀攸、荀公达过来了。丞相，仲德之言有理呀，倘若敌人要用火攻，那可就坏了，怎么能说他说的不对呢？啊，哎，二位先生既是我营中谋士，虽我多年，难道不识天文不识地理吗？ 曹操高兴，他认为他识天时识地理啊，请丞相直言，二位先生，而今我军沿长江下寨，周瑜几万人马在江左扎下大营，我问问你，而今什么季节？丞相，隆冬季节。赵啊，隆冬季节只有西风北风，焉能有东风南风刮来？倘若敌人要用火攻，江左人马放起火来，风这么一刮，岂不引火自焚啊？二位先生，我曹某不是不智，如果十月小阳春，我就早已提防你。众位将军，本相说的对还是不对？哎呀，丞相高明，丞相高明，这两个人也服了。丞相，您看得太对了。要怎么说火烧战船赤辽兵？咱们上回说了，庞统、庞士元根本就没想这风，甭说蒋干了啊。周瑜、周公瑾事情到了才知道的，等一会儿他慢慢就知道了，咱们还得说到他那儿。那么曹操呢？他知道不知道？但是他没有诸葛亮高，他认为没有东南风。隆冬气节只有西风和北风，火烧战船烧我，他点起火来刷一下，西北风往他那一刮，引火自焚，把他自个儿战船都烧了，不可能用火攻之计。其实曹操也想到了，把战船连在一起，而且芦苇丛生，沿长江300里地了得吗？这要真放起火来没地儿跑。两位谋士虑的对不对？虑的对。可曹操说了，如果十月小阳春，我早已提防也。十月小阳春，说咱们老年间的人呢，都重视夏历。这夏历从哪儿算呢？从十月开始算，算这一年的头一个月，叫十月小阳春。您以后您琢磨琢磨，您注注意。说意大利冬到小雪，就这一个月叫十月小阳春。一到这时候，它突然间暖和，尤其头几天特别暖和。可能这树呢二次开花，这时候可能天气变化无常，就可能有东南风。曹操说了，如果十月小阳春，我早已然提防也。现在不是十月小阳春，过去了，他可就没防备冬至。诸葛亮借东风，11月20甲子日，您看，说有人说呀，说三国演义瞎编的，这我也承认啊，这瞎编的东西太多了啊。但是呢，书好说，情理难容。说我们说书的，他总得找出点道理来啊。刚才一老朋友说了，得了，您找出道理，您就凑合过去得了。他我这人呢爱较真儿啊，这个有的地方也凑合过去了，反正您听不出来啊，我一糊弄就过去了。因为我就跟那个早起吃早点吃什么似的，我也不知道曹操吃的是什么啊，摆上酒宴吃什么水果我也不知道啊，喝什么茶叶。啊，反正不是碧螺春，那时候还没有呢，是吧？那更不是什么红菌梅了、白茶、黑茶了，那时候好像没分得这么清楚呢。那时候酒都没过令呢，啊！所以说曹操知道十月小阳春，那么十月小阳春，咱们得给找出道理来。确实是十月小阳春，您查着，十月小阳春天气暖和，树都可能二次开花。那么到冬至这天，明儿您也试试。啊，我说了好多年三国了，我没试过。昨天我跟老伴说，我明儿咱也试试。他说我没地儿刨坑去啊。你要上楼底下一刨一坑，一会儿物业找你来，您干嘛呀？啊，说这儿不能随地大小便，我也麻烦是吧？反正我记得我父亲也说过，这个我记得我父亲那时候说三国，说你到冬至的时候，要是地土地刨一坑，你上面搁一鸡毛，到了那季节，啪，这鸡毛就起来。说你不相信。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我确实看过好多年了，有时候忘，有时候忘，我成心给掖上，掖上那掖谎牌，还真是时有九重。当然气候变化无常，天有不测风云，那诸葛亮认为这天刮东南风，肯定刮东南风嘛。但是气候的突然变化你必须得考察到，一到冬至气候突然间变化，说有的网上就说了，说没那么大的事儿，他就胡说，哪能突然间变化就刮东南风啊，是吧？那哪能知道头两天往家下黄土，好家伙，我这几天我没出去，您能不出去不上班吗？是吧？我能在家忍着，说录这个同仁堂有车接我来，是吧？ 我拿脑袋一蒙，我就露头上露上，拿脑袋一蒙，我就回来了。本来刚上楼底下溜一天，第二天就下黄风，你说这玩意儿我也没法溜了。所以天气变化无常，到11月20甲子日，那离开这小阳春又往后两个季节又一个月。所以说曹操他也懂得天时变化，如果10月小阳春，我早已提防矣。如果是10月的天气，我就留神这东南风了。大家伙儿全都扶这高见，曹操心中很高兴，然后又看了看所有的战将众位将领，你们差不多都来自北边，大部分都是青州、徐州、燕州、代州之人，不惜水战，幸亏庞士元先生封厨献上连环计，这样你们在船只之上搭上踏板，就如同在平地上一样，焉能不排山倒海一夺江东。其实曹操呢也安慰大家伙，你们不会打仗，不会在水里打仗，给你们制造这么好的条件，鼓励鼓励。没想到蹭这边出了一个，又出了一个，昌夏，我们两个人虽然是北方战将，但是也愿意乘小舟直抵江南，斩将夺旗。呵，曹操心中好横啊，一看这两员战将，一个是焦处，一个是张南，那是袁绍手下投降的战将，马延、张仪、焦处、张南。马延、张仪，赵云、赵子龙胯下马掌中枪大战长坂坡的时候已然给弄死了，是吧？现在就剩焦处、张南了，这哥俩心说我们得活什么劲儿啊，是吧？我们也显回旗儿啊，显回旗儿，找那二位呢，在地下聊聊去，是吧？俩人出来了，我们两个人虽然是北方战将，也能够乘小船直抵江左，斩将夺旗。二位将军，你们不惜水战，不要拿生命做儿戏，而且大船已然连在一起，小船无法战斗。二位将军，等大战开启，再在阵前立功啊！哎，这焦处特别横，丞相，如果乘大船打仗不足为奇，虽然我们是北方战将，但是在江中来回跳跃，小船之上照样作战，请丞相赐战船20只，几百兵足以我二人指挥人马杀到江头夺旗而回。好啊，既然如此，二位将军英勇，文聘何在？今日晚餐后早好准备，准备30条战船，明日早起早沾饭之后，你带领30只战船准备好了，给二位将军打接应。遵令。大将文聘带领30只巡江小船给焦处、张南打接应。于禁听令。在，你执掌水军，明日早沾饭之后，在江中列得200只船，列好了阵势，给焦处、张南二位将军作为后应。遵令。曹操摆战势。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 斑马线，平安线，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